一个对象访问另一个对象的数据的唯一途径，就是激发被访问对象的分散，这一行为称作向对象发送消息。因此对象分法的调用接口定义了该对象的外部可见部分，对象的内部也就是实例变量和分法代码对外部是不可见的。